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停车场里的活棺材们受了惊，纷纷发动起来夺路而逃。丁福骇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们会说话。 准确说来，他们学会的是拟声。他们利用叶子的高速震动模拟出近似人的声音，因为偏于尖细，所以更像幼童。在丁秋云的记忆里，灾难爆发后，大多数产生异变的植物都学会了这一技能。吃过几次亏后，他每次听到幼儿的呼救声都会长个心眼，绝对不会轻易施救。知晓时拒绝细想，这爬山虎是从谁那里学会了叔叔开门这句话。他示意丁父快些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丁父缓过神来，也立即踩下油门，然而车子只驶出了半米，便是狠狠的一停一坠，仿佛被什么东西拉住了。 车胎里进东西了。 爬山虎已经爬到了地下二层，在来的路上，他大概已用他学的新招吸取了不少人类血肉，迅速生长茁壮的足以控制住一辆打算逃走的车辆。池小池没再犹豫，戴上护指的皮手套，从包里扯出一件毛衣，从车内副驾驶置物箱里拿出自动打火机，点燃了袖子后道： 爸，别松油门，等我出去就把门锁上，等车子能动了就开车往梧桐东路方向一直开，别回头。 秋云， 在火焰月炽时，池小池回过头看向丁母，火光映亮了青年淡棕色的瞳仁，他笑道： 丁姐别怕，我赶得上。 池小池沉下气来，打开车锁，先将熊熊燃烧的毛衣甩出，瞬间逼退附着在窗户上冷冷窥视的怪物们。他背上包，从敞开的一条缝隙中闪身而出，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千万年进化而来的本能根本不可能轻易摆脱，植物始终是未火的。池小池此时将身体全然交还给丁秋云，后者则默契地接过控制权，左手提着一团熊熊烈火，右手从防寒服腰后抽出藏好的匕首。在阳火扫清尝试着缠绕他脚腕的爬山虎的同时，他反手将一刃寒芒从脑后割过，堪堪斩断了一缠绕上他脖子的爬山虎藤。扑哧一声，温热的植物汁液溅了他一脸。他就近将那断舌一般试图爬上他脸部，钻入他七窍的藤蔓扯下，确保脚下安全，便拔足冲至汽车右后轮处。黑压压的藤蔓绞缠着轮胎，像是厉鬼的头发，即使被高速空转的车轮碾压的汁水横飞，他们也无动于衷。然而一遇到火焰，藤蔓立即尖叫着向后退去。轮胎一松，汽车登时转了个弯，胎面在地表摩擦出尖锐的声响，一记绝尘而去。池小池松了口气，丁父是个果决的人，且对从过军的儿子极为信赖，这样就很好。父母平安离开后，池小池将目光对准自己停靠在一边的摩托车，还好并没有多少爬山虎攀附其上。毛衣即将燃尽，他急步奔向摩托跨坐上去，将钥匙插入试图发动，他拧了一下没能发动起来，第二下仍是徒劳。火焰已渐渐微弱，爬山虎们鬼魅似的包围而来，悉悉嗦嗦朝着这营养丰富的人肉花盆进发。池小池连续拧动数下，被冻透了的车子仍无法正常启动。眼看猎物无法逃遁，爬山虎们居然停下来围观了起来。他们竟然像猫科动物一样进化出逗弄猎物的恶劣习性。在他们的观察之下，这人除非脱掉自己身上的衣服再引燃一次， 否则他不可能再升起成规模的大火来。但这样的话，他很快就会被冻僵，然后便会被分而食之。大头的脊髓植株如同眼镜蛇似的昂起头来，叶片收缩鼓动，发出幼童的尖笑。池小池从半开的背包里拿出一样东西，防风打火机。当小小的淡蓝色火苗跳出时，这些已成了精的爬山虎竟然丝毫不避，笑声尖锐的已经变了调。他们自从拥有惊人的智力后，就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学习着各种知识，因此他们认得这是什么。在来的路上，已经不止一人试图拿这种东西吓唬过他们了。然而现在的打火机都有防爆设计，结实无比，即使用吃奶的力气摔在地上也不会爆裂开来。他们就静静地等待这个人类吓不走他们，进而走向癫狂。当这个人类疯狂过度，把打火机丢到他们身上时，他们便会一拥而上，从眼前人身体的任意窍钻入，再从任意窍钻出，吸干血肉，好积蓄起攻击下一个人的力量。在爬山虎们震动着叶片，彼此交流着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时，池小池又拿出了一样东西。今天下午，他从商场内购买的小型手持型灭火器约有一罐保湿喷雾大小，而在刚才用密封罐蓄水的等待时间内，他将灭火器拆开，将买来的烈酒灌装其中。赤小池将罐子举起摇了摇，旋即将喷口对准了燃烧的火苗，按下了喷射按钮。嗤的一声，熊熊烈焰汹涌而出，停车场的一隅被火光彻底映亮。那些耀武扬威的爬山虎们没有料到如此突变，被烧得惨叫连连，纷纷龟缩至旁边的轿车底下。以自己和摩托车为圆心，把周围清出约一米的安全区后，池小池开始发动车子。摩托车被启动，引擎阵阵的轰鸣，激得人热血狂然。池小池摘下头盔，以最快的速度戴上，又清了一遍场才踩下油门。他从纵生的爬山虎上直接碾压过去，朝丁父丁母离开的方向追去。开出一段距离，隔着头盔上嵌着的茶色玻璃，池小池看见了触目惊心的一幕。悲剧的主角是刚才他们在楼梯上遇见的李家妇女。从刚才与爬山虎们对抗时，池小池便隐隐听到这个方向有惊呼和惨叫声传来。只是这样的声音在这阿鼻地狱式的停车场里处处可见，直到走近他才看清发生了什么。李家的车辆在上坡处被逼停了，窗玻璃被生生挤破，只剩下满地白骨，手腕上带着尸斑的小女孩在四处捡着仅有血肉粘连的人骨。女孩的手、脸甚至嘴边都有人血和藤蔓枝叶的混合物，不难想象刚才这里发生了什么。根据丁秋云的记忆，除了在饿极了或者猎食者是食腐生物的情况下，大部分异化的生物对新人类是敬谢不敏的。爬山虎们无视了小女孩，并带走了她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只为她留下了一地白骨。她一边捡一边掉眼泪，而无数逃命的车辆从他身边的车道呼啸而过，有了那些个前车之鉴，谁也没有胆量停下。而每一辆路过的车都无可避免地压上了被爬山虎拖得到处都是的人骨。小女孩早已没了和爬山虎以命相搏的力气，哑着嗓子哀求： 你们不要压到我爸爸，你们不要压到我爸爸。 没有人听得到她的声音，大家遵循了生物遇害的本能，先逃为上。池小池的摩托车在他身边不远处停下，他看了看脚边那一颗白森森的颅骨，伸手抱起开到女孩身边。他问了第一个问题： 你妈妈呢？ 小女孩抽噎着，把只剩一半的大腿骨放入自己的小毯子，摇了摇头。 有家人吗？ 小女孩抬起通红的眼睛软声道： 他们怕我。 池小池看着不远处蠢蠢欲动的藤蔓，把颅骨递给他。 要上来吗？ 小女孩怀拥着王父的骨殖，坐上了池小池的后车座。她已经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池小池带着这个从半路捡来的新人类，驶入了无边的夜色中。停车场入口的挡护栏已经被撞破了，远处的高层建筑物着了火，升起腾腾的白烟，仿佛变成一个巨大的烟囱。期间已隐有明火晃动，但里面的人大概再也等不到消防车了。路两旁的商店已经发生了抢劫，有人头破血流倒在地上，有人在踹门，报警系统鸟似的叫成一团，吵得人恼人作痛。池小池沿着梧桐东路一路前行，身旁有高速行驶的车辆从他身后争先恐后地赶到他身前去，又消失在路的尽头。